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杨红。今天是2021年的12月1号，星期三。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首先将会关注内蒙古昨天新增本土确诊病例91例，多地升为中风险。 北京市交管局试点出厂及查验新举措，查验环节前置买经产车免验车直接上牌。 北京20座 ETC 加油站上线，专用通道即加即走。 今天是第34个世界艾滋病日，青少年成为中国艾滋病防控工作中最重要的人群。 加拿大俄门店不许退货上了热搜，被上海消保委约谈。 美国科学家研究发现，被称为全球第一个活体机器人的异形机器人可以进行自我繁衍。 好的，浏览今天的新闻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全红您好。 哎，你好杨红。 哎，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今天夜间啊是晴朗微风，最低气温呢还在-4-5度。那么明天早晨啊，户外感觉还是比较寒冷的，大家呢要注意保暖。明天白天呢将继续阳光灿烂的好天气，气温呢会继续上升，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12度上下，这午后天气就比较温暖了，可以开窗通风晒晒太阳，也适宜大家呢外出活动。就是明天夜间呢受小股冷空气影响啊，会刮起2-3-4级的小北风，这就有一种啊冷飕飕的感觉了。那么后天周五一直到星期日，北京上空啊都是偏北气流控制，将维持啊晴朗少云的好天气，阳光普照。周五到周六啊气温会继续回升，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12甚至14度，这个午后天气啊就温暖如春了。那么周日气温呢稍有回落，最高气温呢也在9度上下，这几天的最低气温呢在-1到-2度，整体看天气是不错的，就是空气啊十分的干燥，最小相对湿度啊在20%左右，大家外出呢要注意啊防火的安全。杨红， 未来几天的这个天气状况怎么样呢？ 从天气趋势来，刚才说的是周日，那么下一周呢就是周初，周一以及后边有几天呢到10号，6号、10号可能会有冷空气影响，会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大家到时候要注意防寒保暖吧。 好的，谢谢全工的介绍，再见全工。 再见。 好，我们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西部地区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在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空气质量级别为1级，属于优。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好，18点04分，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今天先来关注疫情动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1月30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2例，本土病例91例，都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据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今天通报，11月30号的0点到24点，内蒙古自治区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91例，其中呼伦贝尔满洲里市72例，扎赖诺尔区19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例，都在呼伦贝尔市的新巴尔虎右旗。 据通报，新增病例的来源包括全员核酸检测筛查、集中隔离期间核酸检测、对重点人员核酸检测筛查、对医院住院期间人员核酸检测筛查、就医患者核酸检测筛查。 截止到11月30号24点，内蒙古自治区现有本土确诊病例132例，无症状感染者2例，都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所有密切接触者都在指定场所集中隔离医学观察，严防疫情扩散蔓延。 今天凌晨，满洲里市发布公告，从11月30号20点起，将扎莱诺尔区第一街道、第二街道、第三街道、第四街道、第五街道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并实施相应的管控措施。 从11月17号0点开始，进京新政实施之后规定，环京的通勤人员首次进返京需要持48小时之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此后每次进返京持14天之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今天呢，第一个14天的周期已经到了，有多位市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他们近期的环京通勤状况。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邢一鸣发回的报道。 每天通行都要经过白庙检查站的市民李女士说，进京新政刚开始实施时，不到1公里需要花费近4个小时，现在缓解了许多，但还是需要1个小时。 4个小时不是说从我家到我单位，是说4个小时能过得了检查站。自从你们来采访之后好了几天，然后现在又堵了，过那检查站时间的不到1公里，将近1个小时吧。 每天通勤经过澹台公安检查站的王女士也有同感，她希望检查站在早高峰时段能够保持足够的人手，以提高通过速度。 比之前查3证和核酸的时候倒是快了一些，现在有40分钟左右吧能过去，但是还是慢。有记者来采访，他们就多增派了点人手，让检得快一点。平时可能人手就不是那么多。 林女士告诉记者，由于环京通勤人员经过检查站时，检查内容多，花费时间也比较长。除了检查效率慢，还出现了在同一个检查站不同的检查人员要求不统一的问题。 这些检查站的人员对这个政策解读都不同，比如说什么核酸啊，有的就是说非得要求你有48小时内的，我不管你是不是什么环境通勤的这些码呀什么之类的，都归总别一个一个打开。 记者致电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反映情况，工作人员建议了解环境人员通勤问题可以直接拨打110。110接警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人比较多，而且这个检查站现在的检的核酸检测程序比之前来说要繁琐一些，或者说有大面积的拥堵，我这边会通知办案的民警在现场疏导交通。 另外，记者尝试将市民提出的希望规整信息的建议反映给北京健康宝的管理单位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表示， 政策咨询或者您提建议，您得通过12345那边统一口径。 随后记者又拨打了市民热线12345，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北京健康宝必须是另外的一个软件网络平台设置，信息技术再高超他也做不到刷身份证能看到您的健康宝是否绿码。 同时这名工作人员表示，会将希望统一检查要求、加派检查人手和升级检查系统的建议上报，后续通行检查会如何调整或改进，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崔树强介�绍说，京杭大运河北京段40公里已经通航，河北段20公里也通航了。我们现在正在做连接这两段运河的工作。到明年7月份，各位呢就可以从北京坐船到河北。60多公里的运河通航了，带动着副中心和北三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市交管局11月30号发布消息，交管部门试点机动车出厂及查验新举措。市民购买北京的汽车企业生产的车辆之后，将可以不再进行新车查验，直接在机动车登记服务站现场通过交管12123 APP 选取号牌号码之后办理登记上牌。这是北京交管部门落实公安部放管服改革措施在全国首次推出的最新举措。 根据以往的规定，市民购买新车之后，在办理注册登记时，必须要对车辆进行查验，以确定车辆的唯一性，并且符合相关的技术参数。买车人要开着新车前往检测厂，或者是上线，或者是踏号，车辆的车架号等信息录入之后，才能够领取牌照。这个车辆查验的环节啊，只能够在有资质的机动车检测厂或者是 4S 店进行。购车人呢，需要往返机动车检测厂及 4S 店。 新举措进一步方便了市民办理新车注册登记手续。在公安部交管局指导下，北京交管部门试点推出了国产小微型客车出厂及查验新举措，把车辆查验的环节前置到了车辆生产流程当中，使得车辆在生产线上就完成查验。 从今天开始呢，京六 B 汽柴油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国四排放标准、高排放机械禁用区扩大等三项标准政策正式实施。记者了解到，截止到11月30号，中国石油北京销售公司两座油库、130多座自营加油站的京六 B 标准汽柴油全部都置换完成，加油站标志更换、加油站管理系统更新调试也同时完成。 今年7月份，中石油北京销售公司就开始部署京六 B 油品置换工作，并在所属北方油库对在售京六油品和京六 B 油品做质量对比实验，为整个置换过程当中油品质量监测提供数据资料。为保证油品质量，北京销售公司的加油站每完成一座油品置换，都将油品送到公司质量检测中心进行检测。据了解，130多座置换加油站没有发生过一例油品质量不合格的事项。 对于京城的车主来说呢，更换了京六 B 油品不会在油耗上有明显的变化，但是呢，却能大大降低了污染物的排放。根据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提供的实车试验数据，预计使用京六 B 油品之后，汽油车的颗粒物排放可以下降20%到30%，碳氢化合物会下降10%到15%，一氧化碳下降6%到10%，柴油车的颗粒物排放呢可以下降20%，氮氧化物下降10%。京六 B 油品的推广使用呢，将会为绿色冬奥会的举办、改善首都空气质量、实现颗粒物和臭氧协同减排发挥重要的作用。 另外，据记者了解，京六 B 油品标准置换目前不涉及到价格调整，京六 B 与京六油品的价格保持一致。 今年呢，首发工贸有限公司与北京速通公司联合推出 ETC 智慧加油服务，在全市首批20座加油站正式上线。车主呢，只需要通过首发能源公众号开通 ETC 加油授权，就可以实现在加油站 ETC 专用通道快速完成即加即走的加油体验。 首发工贸有限公司科技创新与投资发展中心总监魏秀环介绍说，目前支持 ETC 智慧加油的20座加油站主要分布在4环、5环和高速公路沿线，具体位置可以在首发能源公众号输入栏里发送 ETC 三个字母获得位置推送。 ETC 智慧加油未来会推广到全市更多的加油站。 再来看贯穿门头沟区东西的国道109高速公路施工又有了新的进展。记者从中铁京西公司了解到，国道109高速出京之后的首座桥梁军装主线桥桥墩桩已经露出了地面，建成之后呢，将会成为继新首钢大桥之后永定河畔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目前国道109高速全线36座桥梁全面转入到上部结构施工，为2023年贯通运营打下基础。未来市民可以通过京西这条快速通道畅游门头沟多个景区，并且可以直达河北省张家口市。 军装主线桥呢，是国道109高速出京之后的首座桥梁，从永定河上方跨过，最大跨度呢将会达到188米。国道109高速项目呢是北京市的重点项目，全线位于市门头沟区，起点呢为西六环的军装立交，终点位于世界与河北省张涿高速公路的相接处，全长约为65.4公里，计划2023年底建成通车。 位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内的生物医药孵化器项目昨天火热开工，正是按下发展加速键。大兴机场综保区是全国唯一一个跨省市综合保税区，这一项目将依托大兴机场连接国际的优势以及综保区的特殊政策，以生命医药产业孵化为功能定位，发展生物医药研发业务，以重点产业项目带动临空区整体开发，增强大兴机场临空区的国际交往功能，对于深度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综保区生物医药孵化器项目将会借助临空经济区一加 N 政策体系，为投资入驻企业提供更为全面的金融优惠政策、人力引进政策，欢迎各企业前来投资入驻。 网约车司机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权益保障不到位等问题将有望得到改善。昨天，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明确，网约车平台企业要合理设定抽成比例上限，为符合条件的网约车驾驶员参加社保。我们来听一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陈长松的报道。 下午2点多，连续工作了近8个小时的网约车司机张师傅终于得空把车停在路边休息。他拿出2根麻花当午餐，兜里还揣着4-5种药片。 每天早上7点基本就上道了， 到晚上得在12点能收车。 这是我今天的饭， 麻花。 对啊，舍不得钱。 你看， 这就干我们这行干的，肾不好、腰不好、胃不好，包括颈椎，都是职业病。 工作时间长，没有社保，平台抽成比例高，这些问题困扰着像张师傅这样的网约车司机们。随机采访中，多个网约车平台的司机表示， 他不给你上保险的，我们就得自己上。上社保一年就得20000多块钱，你要想真挣钱的话，每天工作到14到15小时。 您觉得平台抽成高吗？现在 高，你花100块钱，到我这也就80或75了。 昨天是从下午6点到9点拉3单，有30多块钱。 很困很累了，还会愿意去赚这个奖励吗？ 会坚持一下的，2顿饭一下子出来了。 昨天，交通运输部网站公开8部门关于加强交通运输新业态从业人员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明确各地相关部门督促网约车平台合理设定抽成比例上限，并公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李洪昌认为， 价格上限呢是防止垄断势力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需要地方政府制定相应的平台公司价格的披露办法，通过计算机的算法、地方的市场供求情况、成本情况，而因地制宜的来加以设定。物价部门肯定是要参与其中的。 这次公开的意见还强调，督促平台依法为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网约车驾驶员参加社会保险，平台不能以充单奖励等方式引诱驾驶员超时劳动等。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主任孟权认为，目前平台和司机的用工关系并不明确，但平台应当做出界定。 平台自身要去界定好哪些类型的司机更加符合制度规定，应该做一个分类的处理，让司机能得到应该得到的保障，确切的判断他在清醒的营运的状态之下可以做适当的激励，如果超过一定的驾驶时长的话，他再接单你就可以不给他派单了。 截至昨晚10点发稿前，首汽约车、高德打车、曹操出行等网约车平台尚未对8部门的意见作出回应。 再来看，不必熬夜刷网，故宫年票呢，今天20点开售，总数提高到了50000张。今天呢，故宫博物院2022年年票开售，有些心急的朋友啊，从凌晨开始刷网。那么记者从故宫博物院票务部门了解到，从今年夏天开始呢，为了避免观众熬夜购票，那么包括门票、年票都是每天20点开始发售。 为了避免购买年票和预约门票的两批观众狭路相逢，故宫还会在今天的晚上8点，在故宫博物院售票网站、故宫博物院观众服务微信公众号开设专门的年票购买窗口来疏导客流。 已经摩拳擦掌打算抢年票的朋友啊，还可以松一口气。虽然故宫年票一直是限量发售，但是根据往年销售的数据呢，直到去年故宫每年20000张限量的年票才首次售罄。那今年呢，为了满足更多的观众一年多次参观故宫和收藏年票的需求，故宫年票的限量总数呢提高到了50000张，而且年票的发售时间啊一直会持续到本月31号，因此呢大家大可不必熬夜刷网。 据了解，故宫2022年年票限售50000张，每人限购1张，每年限呢限用10次，不支持变更使用人，一经使用不予退票。年票适用范围不包含珍宝馆、钟表馆，年票可以参观其他专题展览，但是需要提前在网上预约。 再来关注一起案件，成本20多块钱的饮料被包装成了1000块钱的高档药品，号称呢能够治疗老年痴呆等疑难杂症，假专家忽悠老年人购买。北京海淀警方呢历经2个月的侦查，奔袭千里横跨5省，最近呢成功打掉一个保健品诈骗团伙。 甘家口派出所打击办案队民警近期发现，李大爷似乎遭遇到了保健品诈骗。李大爷称，前些日子他接到一家公司的电话，邀请他参加健康讲座，并且还会有精美的礼品赠送。到了会场，李大爷先被带去进行健康检查。一个自称是某医院教授的人向他讲解了他们最新研究的产品细胞修复液，并且表示这个产品很多人甚至一些名人都在使用，可以有效缓解老年痴呆等多种老年病。李大爷于是就买了一套。 派出所的民警了解情况之后，判断李大爷很可能是遭遇了保健品诈骗。民警简单的查看之后，发现产品的生产批号是食品批号，根本就不是药品，这就是一种果汁饮料。历时2个月的时间，民警横跨5省，终于呢在11月16号将这10人的犯罪团伙全部缉拿归案。 经过审讯，团伙成员交代，他们售卖的细胞修复液成本大概20多元，但是以每瓶1000元的价格卖给老人。如果老人犹犹豫豫，也会以降价赠送礼品为诱饵，忽悠老人购买。目前，犯罪嫌疑人党某华、于某志、韩某亮等10人因为涉嫌诈骗罪，

最近，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中国疾控中心周报》，围绕艾滋病共刊发了四篇研究。其中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中国一共有 105.3 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累计报告死亡 35.1 万人。并且在中国，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诊断延误、主要人群的艾滋病病毒风险继续上升。 数据还显示呢，异性恋和同性恋传播的比例分别从2009年的 48.3% 和 9.1% 上升到2020年的 74.2% 和 23.3%， 而注射吸毒者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比例从2009年的 25.2% 大幅下降到2020年的 2.5% 以下。男同性行为者是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高风险群体。 近期，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办公室北京青艾教育基金会发布了一份报告，分析说，目前青年学生成为艾滋病病毒感染高发人群。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新报告15到24岁青年学生病例近3000例，性传播占到 98.6%。另外，2020年新报告15到24岁青年学生病例当中，男性同性传播占 81.7%， 异性性传播占 16.9%。 世界卫生组织荣誉总干事陈冯富珍最近呢就曾经强调说，近年来每年都会有3000例左右15到24岁的青年学生新报告浸染了艾滋病病毒，而且呢基本都是通过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而感染的。青少年已经成为中国艾滋病防控工作当中最重要的人群。 那么如何防止感染上艾滋病？患上艾滋病是否意味着没有活路了？人类能否阻止艾滋病的大规模传播呢？那么有关这些问题，我们来听一听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卢洪洲的解答。 我们稍后来听一下专家的这部分解答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加拿大鹅门店不许退货上了热搜的话题，被上海消保委约谈。继虚假宣传被罚45万元之后，来自加拿大的羽绒服品牌加拿大鹅又因为规定中国大陆门店不得退货上了热搜。据报道呢，上海市民贾女士花费11400元在上海国金中心加拿大鹅专卖店购买了一件羽绒服，回家之后发现了这件衣服的商标绣错了，中心的太阳处呢多绣了一根弧线，另外呢衣服上还挂着长长短短的线头，面料呢也有阵阵刺鼻的味道。 面对一堆质量问题，贾女士的退货要求却是处处碰壁。门店店长表示没有权利退货，品牌的检测中心邮箱回复说不能通过照片提供产品认证。据贾女士介绍，在购买时店员还在她刷完卡要求她签一份更换条款，其中写道，除非相关法律另有规定，所有中国大陆地区门店售卖的货品都不得退货。对此，有记者在加拿大鹅其他门店询问也得到相似的回答，说所有中国大陆地区专门店售卖的货品均不得退货，是中国区通用的条款。而在舆论发酵之后，加拿大鹅官方今天发布声明称，更换条款中第一条的含义是，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所有中国大陆地区专门店售卖的产品可以退货退款。那为什么官方和门店说法不一致？从贾女士购买到退货的整个流程来看，加拿大鹅的做法都有哪些不合规的地方呢？今天我们也采访了北京经商流通战略研究院院长赖阳。 今天上午呢，上海市消保委约谈了加拿大鹅关联公司西济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公司呢派外部律师、高级客户体验经理和国金门店的店长参加了本次约谈会。报道说呢，约谈反映出了加拿大鹅参会人员对专卖店更换条款的具体含义并不了解。参会人员所表述的公司退换货的流程与消费者反映的实际情况多有出入。上海市消保委要求加拿大鹅在12月2号，也就是明天中午之前提交更换条款的正式说明。 另外，在约谈中，上海市消保委询问了中国大陆以外区域加拿大鹅专门店退换货条款是否与中国大陆相一致。加拿大鹅参会人员表示不知道。参会人员也确认在加拿大鹅官方网站上30天无理由退货的相关条款，但表示这一条款不适用于中国大陆，中国大陆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条款。 那么被消保委约谈是一个怎么样的信号呢？加拿大鹅预计后续还会做出怎样的反应？那么在这一个事件当中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鹅方面表示说，只有在官方网站 淘宝还有它的旗舰店这样的一些线上渠道购买，才能够享受7天的无旅游退货。有网友就非常的关心哈，这个线下的实体店为什么不适用于7天无旅游退货，这是不是一个合法合规的规定。今天呢，这个加拿大鹅的事件啊，也被推上了热搜，大家也在关注加拿大鹅。其实最近不是这一次热搜了哈，在前些日子也曾经登上了热搜。那么为什么这个品牌在最近频繁出现一些问题，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的话题。 没错，我们注意到就在前一段时间，针对上海加拿大鹅的这个处罚决定书，被人们称为是羽绒服的购买指南。之前呢，加拿大鹅因为虚假广告被处罚了45万元。那么关于这个案件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几位撰写者啊，调查深入详尽，说理专业清楚，说服力强，把这个加拿大鹅虚假广告的问题分析得非常透彻，也作为这个企业广告的合规范例来进行了研究。 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说从贾女士购买到退货的整个流程哈，加拿大鹅的做法是有没有不合规的地方。我们今天也采访了北京经商流通战略研究院的院长赖阳，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实际上这个消费者的反应对于品牌的声誉价值是非常重要的，而另一方面呢，他们之前也提到是店员理解的这个不准确，这个呢我想也是有可能的，但责任呢也是企业管理的问题。应该说呢，全球很多的品牌呢，在很多的这个国家或者城市呢，都是推出了就是说这个完全无理由的退换货制度。这个有的国家有些个产品可能甚至是一年都是自由退换货的，但确实在中国市场实行呢有一定难度，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全体国民的这个素质的参差不齐等等呢，如果实行没有任何理由的完全自由退货呢，确确实实这个企业的这个经营成本有可能会过高。但是呢，无论如何呢，必须首先要执行我们国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基本的退换货的原则。那么国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首先这个是商品是要三包的，这是强制性的这种要求。那么商品如果说有质量问题，那就没得可说，你一定是要来保证退换的。如果说还有更多的质量的问题，甚至造成一些风险，那可能还要探讨赔偿的问题了。但是呢，他们确实呢跟中国消费者签了一个就是说不实行无理由退货的这个制度，但是呢，我想呢，可能企业在管理上、培训上种种的原因呢，在基层店员就以为，我既然让顾客签了这个，那顾客什么情况下都不能退了，这个就违反了我们国家的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了。 从贾女士购买到退货的整个流程来看，加拿大鹅的做法有哪些不合规的地方吗？ 应该是问题就很多了。首先，第一呢，基本的员工培训上就应该保证两条，一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这个的话应该是他的一个必须遵守的中国的法律，他应当呢在全体员工当中呢应该是明确的进行这个培训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得知道就是顾客来了有质量问题，这个要进行退换货，这个是必须要有保障的，是国家的法律规定的，那员工不能找出各种理由来拒绝。第二呢，就是他如果签免责条款是针对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下不给退货，跟相应的中国法律哪些冲突哪些不冲突，相应的呢也应该给员工培训清楚。所以员工出现问题，企业不能把责任推给员工，那是企业自己管理的问题。你既然雇佣了相应的员工，你进行了相应的职业培训，员工因此而上岗，那么他执行起来出现了不符的这种行为，那就说明你企业的管理显然是存在问题的，没有培训到位，或者是想推卸一些责任。质量问题实际上也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焦点。既然是这么昂贵的品牌，大家公认的一个高端品牌，消费者到专卖店去购买，显然是希望买到最有品质保障的正品。而如果最有保障的渠道买到的正品，居然质量也出现消费者所声称的一系列问题的话，那么这一件有问题，那其他的质量如何呢？那消费者对于整个品牌的信任也是产生质疑的。不给这个有质量问题的产品退换货， 那么呢是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那相应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有关部门呢来约谈，这个我觉得是相应部门履行自己职责的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那么企业来说的话，你要响应，为了企业的利益本身，先不说它的社会责任，仅仅为了企业利益也要加大力度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个员工素质的提升培训，不仅仅是保证消费者权益，而且应该努力呢超越消费者期待的为消费者服务，而不是我的牌子很大，你们顾客来了爱买不买。如果是这样的营业员的态度的话，那这个企业销售肯定会受影响。第二呢，就是产品的实质的这个品质的把关上也很重要，牌子之所以有品牌的价值，那很大程度上是品牌的质量品质的口碑，如果质量品质的口碑下跌的话，那么它即便曾经很红火，但也可能坠落的也很快。所以呢，这个品质呢是企业的它这个品牌能够立足能够长久生存的这个根基。我觉得呢，如果是作为消费者，当然都是这样希望的，企业如果能这么做，当然它是符合消费者期待的一种行为。但是呢，目前的有关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呢，对于线下呢，确实这个就是普遍没有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这不是光加拿大鹅一家，是绝大多数的商家实际上都是不能实现的。因为线上线下呢，它的环境情况呢还是有一定差别的。为什么呢？线上你下了订单，东西送过来要一两天，你收到之后呢，东西是不是跟线上你看到的图片看到的视频一致呢？有可能就会有误差，那么无理由退货，这对消费者权益的是一个保障。但是线下呢，毕竟你现场看了现场试过，那么在这里呢，退换货制度呢相应的要七天呢当然好，但是呢不实行的话呢，对消费者权益影响呢跟线上的两者之间呢，它确实还不完全一样，相当多的国家可能都达不到这么高的完全无理由退换货的这种制度的实现。因为毕竟呢，如果企业因此相应增加的成本过多，也会导致呢企业必须在定价上来收回相应的损失，而定价的这种持续的提高呢，对于消费者呢实际上也是不利的。但我觉得呢，随着我们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呢，这也应该会是逐渐逐渐的成为一种主流的可能性。 今天呢第34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呢距离1981年全球首次报告发现艾滋病病例呢已经过去整整40年的时间，但是这种疾病仍然在人类社会流行。 如何防止感染上艾滋病，患上艾滋病是否意味着没有活路了，人类能否阻止艾滋病的大规模传播呢？有关这些问题，我们来听一听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卢洪洲的解答。 今天呢也就是2021年的10月1号，是国际第34个艾滋病日。在目前情况下，毕竟艾滋病呢是不能够彻底治愈，一旦你这种艾滋病被感染的情况暴露以后，那么你可能会失去工作，也可能会失去朋友。那么我想还是呢尽量要避免可能的危险的性行为，只要是我们能够洁身自好，只要我们有艾滋病的这些基本的防控的知识，就可以预防艾滋病的感染。艾滋病如果能够及时的发现，早期治疗，而且能够规律的治疗呢，它可以长期的生存。现在我们经常会遇到，到了晚上12点钟、1点钟以后呢，我们的门诊就开始有患者来就医了，因为他有没有保护的性行为，也不知道对方是不是感染了艾滋病，非常的恐惧，到我们医院呢来开阻断药。所以报到后预防呢，这个阻断药呢有价值。要知道，在我们定点医院呢，我们是有这些药物可以24小时提供，但是呢，这个时间窗非常重要，暴露以后。最好呢在24小时越快越好，只要我们呢能够保证7月28天，那么它的保护率呢是100%。现在还有暴露前预防用药，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暴露，或者是呢非常没有规律的，或者是有规律的可能会暴露，那么你呢就每天吃药，或者是根据需要进行了暴露前的预防用药，都可以呢起到很好的阻断作用。随着社会的进步，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呢今年在3月份的时候呢又提出来了叫4%95%的这么一个目标。那么这4%95%具体是指呢，95%有高危行为，有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这些高危人群呢，那么都要进行基本的艾滋病防控知识的教育 使得他们呢不至于感染艾滋病。那么一旦感染了艾滋病，这些人呢，95%要知道自己被感染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知道自己被感染的这些人呢，95%呢要及时的进行抗艾滋病病毒的治疗。那么抗病毒治疗的这些人呢，95%要治疗成功，那就是呢，经过治疗以后3到6个月，那么病毒在体内测不出来，那么测不出来，病毒就没有对人体的损伤，就可以呢没有传染性，就可以正常的工作、生活、结婚、生子。我想这个呢，已经使得我们整个一个科技的进步，使得艾滋病呢是可以治疗、可以预防。经过大家的努力，我们国家的艾滋病呢，在这两年已经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是总的来说呢，病死率呢依然还是居高不下。所以对我们医务人员，我们面临了巨大的挑战，如何能够早期发现这些感染者，对他们及时的进行治疗，使得发病率和病死率降低，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方向。 好，18:41，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您将会听到，美国科学家研究发现，被称为全球第一个活体机器人的异形机器人可以进行自我繁衍。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百安居双十二百城狂欢购，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前装修购建材再减5%，更多好礼详询店内。 双十二前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机器人不仅有生命，还能生孩子吗？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科学家研究发现，被称为全球第一个活体机器人的异形机器人可以进行自我繁衍。 报道称呢，这种异形机器人啊，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机械装置机器人，其本质呢仍然是生物体，用青蛙胚胎当中提取的干细胞培植而成，长度不到1毫米，但是呢比微生物要大得多。起初呢，这种机器人无法实现系统性繁殖，在研究人员引入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大量计算推演之后，发现了适合异形机器人自我复制的繁衍方式。 这一研究结果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这一研究一经发表就引发了争议，有网友直呼说人类要完了。那么什么是活体机器人？它和机器人克隆生物有什么区别？还有很多网友担心，这不就是生化危机吗？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科普作家寿陀，来听一听他的解读。 觉得这个中文里面机器人这个词儿啊，可能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误解，因为机器人这个词儿不仅不是诞生在我们的汉语环境里面，它是一个外来翻译过来的。那么在这个它的原始的语言环境里面，其实并没有机器或者是这个这种机械这种的狭窄的概念，所有的那种就是我们人工制造的能够自主完成一定任务的东西，我们都可以认为它是机械人或者机器人。你看这个我们谈论的那个研究里面，就其实没有任何机械，它其实是生物组成的，和我们人类一样是有血有肉的活体生物细胞组成的。而且呢，这个活体生物细胞呢，来源于一种非常经典的这个实验动物，就是非洲沼蟾。非洲沼蟾呢是一种两栖动物啊，我们就可以把它简单的认为成是非洲的癞蛤蟆。其实在很多的宠物市场上可能也会，很多朋友也见过。那非洲沼蟾呢，因为我们一直就用它来研究发育生物学，就是非洲沼蟾的这个从一个受精卵怎么发育成蝌蚪，然后这个蝌蚪怎么发育成一个成蛙，所以这个整个过程我们已经非常非常了解了。那么这些科学家呢就想说，既然这些细胞我们已经非常了解了，我们能不能把这些细胞用来做一些加工？比如说这个研究小组，这个科学家呢从去年开始其实就一直发表了一些非常让人惊叹的一些研究，就是他去年呢首先发表了就是这个所谓的这种一种机器人的东西，就是用沼蟾细胞呢把它做成一小球。这些沼蟾的这些细胞呢，本来它应该发育成这个沼蟾的外皮肤，那表皮呢我们知道就是它是起到这个保护作用啊，然后分泌作用啊，还有一些非常复杂的生理功能。但是呢其实这个发育过程啊是受各种信号调控产生的，你如果这些信号它没有按照原计划来进行调控的话，就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稀奇古怪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些表皮的这些干细胞，它没有受到一些其他的这个分化因子的这种影响的话，它聚集成团，然后呢会长出一些这个表面有纤毛的细胞。 这些纤毛呢会摆动，然后摆动呢，这些细胞就产生了一些动力，就它会让这个细胞团呢就到处乱跑，它不会再继续往下分化了，因为缺乏这些分化的这些生物的或者是物理的或者化学的刺激。那这些细胞团呢就会这么一直在这个实验室的培养皿里面这么一直飘飘荡荡的，看起来像个小机器人一样。它的这种行为呢其实是很容易来预测的，因为就是表皮有些纤毛，这些纤毛会对什么样的信号产生反应，这个就像我们了解机器人一样，其实我们可以来人为的来控制它，用一些刺激因子来刺激它，让它产生一定的行为。从去年这个论文发表之后呢，这些科学家们就想了另外一件事情，就说这些细胞你看它形成一个细胞团，在这个培养皿里面到处跑来跑去的，跑来跑去的过程呢，它会产生另外一个可能之前并没有被完全想到的一个结果，就是它会把这个培养皿里面的其他的这些游离的细胞会推到一起去，如果这些游离的细胞也被聚集成团的话，它就有可能会发育成和它这个细胞团很像的东西，因为这细胞本身是有一定的粘附性的，然后它就可能会产生复制的这种效果。因为在英文里面复制和繁殖其实是同样的词，那么说这是不是一个繁殖的过程呢？是不是具有一些生命的最基本特征呢？你说生命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会繁殖嘛，会自我复制嘛，对吧？他这个论文里面呢也提到了，他去展望说这些所谓的这个活的小机器人以后可能会有一些实际的用途，比如说去修理电路啊，或者是在人体里面清理一些这个损伤的细胞啊，还有一些非常理论性的东西。我们现在其实在观察可能是生命诞生之初的一些现象，就是说我们生命是怎么出现了这种自我复制的能力的。这种自我复制的能力我看起来，尤其是对我们人类这种复杂生物来说，繁殖是一件过于复杂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导到最生命开始之初的时候，它的这种繁殖一定是非常简单的。这种繁殖有可能就是像我们今天在这个实验室里面用这种所谓的小的生物机器人展现出来的行为一样，它就是最早是这样产生的。 但是很多网友会比较担心哈，说这不就是生化危机吗？等于生生的造出来这样一个东西哈。您怎么看这类研究的价值和禁忌呢？ 越是不太了解合成生物学的人，可能对合成生物学的担心会越多。我们命名它为一个生物机器人的东西，其实它非常的脆弱。你看啊，第一，它是在实验室的培养皿里面，这个培养皿里面如果听众朋友养过细胞的话，其实养细胞是件非常复杂的事情，特别难养。所有的学过生物学、养过细胞的人一定会做很多的噩梦，一想到养细胞就会有很多的噩梦，一不小心就团灭了，培养基没有及时的更换，然后呢，培养基被细菌污染了，然后呢，染上了病毒，这个每个养细胞的人都经历过。所以说你看这些细胞它养在培养皿里面是被娇生惯养的，它没有办法在一个非常这个严酷的或者是自然的环境下面去复制或者是在生活。另外呢，这一团小细胞它没有消化系统，它虽然是一个细胞团，它没有消化系统，它只能是依靠培养基里面这些培养液来维持它的营养，这样呢会限制它的大小。第三个呢，就是说目前刚才我们说了，就即便是这个被雕琢成像吃豆人一样的这种特殊形状的这个细胞团，它也只能复制5到6代，再多了就不行了，再多了它仍然会面临说哎，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到了一个极限，它没有办法再把剩余的细胞聚集成超过50个这个细胞组成的细胞团，以至于让它能够有分化出纤毛能够自由活动的能力，这是有很大的限制的。当然这种合成生物学呢确实一直是伦理学这个讨论的比较前沿的这个领域，也很多的伦理学家一直在盯着说这个合成生物学你现在是做找蝉呢，以后要做别的怎么办，或者是做出来一些奇怪的东西的怎么办。其实科学家一直在跟伦理学家要展开了非常丰富的合作，包括这个研究我看在论文里面也提到了，所有的研究方法然后研究的这种成果结论都符合现有的伦理审查，他们也有自己的伦理审查委员会，说没有超越现有的伦理，大家不用为此过度的担心吧。 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到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昨晚，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态称，美联储决策者将在12月议息会议上讨论是否比预期提前几个月结束购债。那么，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金鑫。金鑫，你好。 主持人好。 那怎么来看鲍威尔的这番表态呢？ 这个预期呢，此前我们也提到过，市场目前呢，主要预期就是美联储将于明年的6月份开始加息。就是说它自然的要在6月份之前就把它的购债的这个规模降到零。那么我们此前提到的呢是市场预计将会从1月份开始缩减购债的速度翻倍。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在3月份的时候将购债的速度归于零。 现在呢，相当于是美联储主席自己确认了市场的这个预期啊，他当然没有确认具体的数字，但是他确认了可能会提前结束购债这个预期。那么在他明确这个预期之后呢，六月份加息的概率现在是进一步的上升了。根据利率期货蕴含的概率来看，六月份加息的概率现在是高达71%，比周一的时候呢高了12个百分点。那么这个言论呢，对于市场也有一定的影响，反映短端利率预期的两年期美债的收益率呢是上升了5个 BP。而对加息以及变种病毒的一个担忧，使得美国三大股指昨天是下跌，都超过了1.5%。主持人。 另外，我们看到鲍威尔还表示，是时候停止使用暂时性一词来描述高通胀，这和我们昨天讨论的欧洲央行是一致的。那这是否说明欧美开始正视高通胀带来的危险了呢？ 我个人认为是的。美联储之前呢一直称高通胀是暂时的，然后呢11月份议息会议的时候措辞呢有所改善，他称高通胀预计是暂时的。那现在呢这个措辞就更加正式了，那就说明通胀持续的时间确实超出了他们最初的预计，那就说明他们对于通胀看法的一个改变。之前的看法呢是通胀是供应链的失衡以及需求的快速恢复，那么供需的错配而带来的，所以说他们预计供给的恢复将结束这个错配，所以说他们会认为通胀是个暂时的。但是现在来看，疫情对于供应链的这个打压持续的时间远比之前预计的长，那么供应链的这个瓶颈迟迟不能解决，所以说会持续的去推高商品的这么一个价格，那么自然这就引起了欧美央行对于通胀的一个正视。主持人。 嗯，好，那么金星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3710，欧元对人民币报7.2160，英镑对人民币报8.4801，加元对人民币报4.9968，澳元对人民币报4.5553。 好的，感谢金星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奥密克戎毒株持续蔓延，据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表示，截至目前已经有20个国家报告了奥密克戎毒株确诊病例，累计达到226例。而据欧洲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的消息，在欧洲10个欧盟国家已经发现了44个新变种的病例。 与此同时呢，不少卫生专家再次呼吁实现疫苗公平。分析称呢，如果没有疫苗分配不均，而导致更强的变异毒株的出现，那新冠疫情呢有望会在2022年逐渐受到控制，转化为同其他传染病一样与人类共存的地方流行病。那么疫情是否能够受控，终究必须要取决于人类的决断。 另外，世界卫生组织在11月30号说，全面旅行禁令无法阻止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国际传播，只会给人民生活和生计造成沉重负担，进而对全球抗疫努力产生不利影响。世卫组织同时建议，身体不适或高风险人群，包括60岁及以上人群或有合并症者，应当推迟旅行计划。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天表示，一些国家正在采取没有基于证据或本身无效的生硬措施来应对新冠疫情，这种做法只会加剧不平等。各国应该按照国际卫生条例采取合理适度的降低风险措施。 再来看，荷兰发现了更早的奥密克戎病例。荷兰防疫部门11月30号说，11月19号和23号从两名患者身上采集的样本被确认含有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其中一人近期没有出过国。 荷兰之前首次报告发现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的时间呢为11月26号。最新的发现表明呢，这种新毒株出现在欧洲的时间比先前认为的要更早，传播链也有待进一步的查明。 11月26号，从南非约翰内斯堡、开普敦分别飞抵荷兰的航班上，共有数十人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中14人感染奥密克戎毒株。荷兰当局当时认为这是荷兰第一批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再来看，美国发生了一起校园枪击事件，导致3人死亡、8人受伤。美国密西根州的底特律市附近的一所高中，11月30号下午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枪击事件发生在底特律以北约50公里的牛津镇。警方随后前往事发学校，并且将该校的一名15岁的高二学生逮捕。这名男性嫌疑人携带一把手枪，在被捕的过程当中没有抵抗。 警方说，这起枪击事件造成一名男生和两名女生死亡，年龄分别为16岁、14岁和17岁。在八名伤者当中，包括一名教师，其中有两人正在接受手术治疗，另外六人情况稳定。 目前呢，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警方说，犯罪嫌疑人据信为单独作案，其作案的动机暂时不清楚。美国支持控枪组织每个城市支持枪支安全当天说，这起枪击案是2021年以来美国最严重的校园枪击案。据这一组织统计，今年以来美国各地已经发生了近140起校园枪击事件，导致20多人死亡。 在枪击案发生后，美国总统拜登就此事表示哀悼。拜登说，当我们了解全部细节时，我的心与那些承受着失去亲人的难以想象的悲痛的家庭同在。你必须知道，整个社区现在必须处于震惊状态。 最近呢，乌克兰的局势持续引发关注，北约呼吁俄罗斯停止升级乌克兰边境附近的局势，并且展示出透明度。乌克兰方面则呼吁西方国家刻不容缓地采取行动，以吓阻莫斯科侵略乌克兰。 对此，俄罗斯媒体指出，俄罗斯已经不止一次否认西方和乌克兰对有关侵略行动的指责，并表示没有威胁任何人，也无意侵略任何国家。有关俄罗斯侵略的声明被用作是借口，以便北约在俄罗斯边界附近部署更多的军事设备。据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北约国家的部队和军事装备正在向俄罗斯边境调派部署，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北约国家大量的部队和军事装备正在向俄罗斯的边界临近地区部署。 与此同时呢，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表示说，莫斯科向华盛顿表示没有侵略乌克兰的计划，尽管已经呼吁不要发布假的消息，但是仍然没有发生变化。 好，那么在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西部地区阵风7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40到60，空气质量级别为1级，属于优。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杨红、江宁，自然编辑杨红、杨迪、郑晨，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呢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 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系列活动全面开启。12月1号到31号期间，您可以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参与2021声音记忆投票评选，从反映时代印记和国计民生的30条音频当中选出最打动你的那款。同时参与留言和直播互动，还有机会抽中现金红包、精美礼品。时代有我，快来听一听，为感动你的时代声音投票吧。 稍后会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会。 再会。 双十二百城狂欢购，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前装修购建材再减5%，更多好礼详询店内。 双十二前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绿水青山探寻红色足迹，小院串门开启心灵奇旅。颐和永定京西人，紫气东来门头沟。11月29日，第15届永定河文化节正式启幕。 北京燃气提醒您，灶具老化损坏，无熄火保护，超使用年限，安全隐患严重。北京燃气安心灶，呵护您的用气安全。北京燃气 APP、 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房山石花洞畅游天然地质博物馆，探秘地下岩溶艺术殿堂，观奇景，赏石花，北京地下明珠房山石花洞。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